《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六章《鹰爪和茶叶》第十六集。 又传来一声瓷器打碎的脆响，纳威把他的第二个杯子也摔碎了。特里劳尼教授一屁股坐在一把空扶手椅上，用一只亮闪闪的手捂住胸口，闭上了眼睛。 我亲爱的孩子，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不，最好不要说出来，别来问我。 是什么呀，教授？ 迪安·托马斯立刻问道。大家都站了起来，慢慢围拢在哈利和罗恩的桌旁，凑近特里劳尼教授的椅子，仔细看着哈利的茶杯。 我亲爱的， 特里劳尼教授猛地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 你有不想 什么？ 哈利问。他看得出来听不懂的不止他一个人。迪安·托马斯冲他耸了耸肩膀，拉文德·布朗一脸迷惑，但其他人几乎都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 不想，亲爱的，不想！ 特里劳尼教授喊道。看到哈利竟然没有听懂，他似乎感到非常震惊。 那条在墓地出没的阴森森的大狗，亲爱的孩子，它是一个凶兆，最险恶的凶兆，死亡的凶兆。 哈利的心揪紧了。利痕书店里那本死亡预兆封面上的那条狗，木兰花新月街阴影里的那条狗，拉文德布朗也用手捂住了嘴。每个人都看着哈利，只有赫敏除外。他已经站起身，绕到了特里劳尼教授的椅子后面。 我认为这不像是不祥， 他冷静地说。特里劳尼教授打量着赫敏，对他的厌恶逐渐增加。 请原谅我这么说，亲爱的，但是我看见你周围的光环很小，对于未来并没有多少感知力。 西莫·斐尼甘把脑袋从一边偏向另一边。 这么一看像是不祥， 他眼睛眯得几乎闭上了，说道。 可是从这里一看更像是一头驴子。 他说着把头偏向了左边。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我是不是会死？ 哈利突然开口说话，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现在似乎谁也不愿意看他一眼了。 哦，我想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特里劳尼教授用特别含混的声音说。 是的，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同学们默不作声地把茶杯还给特里劳尼教授，收拾起自己的书本，合上书包，就连罗恩也躲着哈利的眼睛。 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 特里劳尼教授有气无力地说， 祝你们好运。哦，亲爱的， 他指着纳威， 你下节课会迟到，所以要格外用功把功课赶上来。 哈利、罗恩和赫敏一言不发地顺着特里劳尼教授的梯子下来，走下旋转楼梯，赶去上麦格教授的变形课。尽管占卜课提早下课了，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麦格教授的教室，到那里时刚刚赶上点儿。哈利在教室后面挑了一个座位，觉得自己像是坐在刺眼的聚光灯下，班上其他同学不停地偷偷朝他张望，就好像他随时都会倒下来死掉。麦格教授在跟他们讲阿尼马格斯会变成动物的巫师的知识，哈利几乎没有听。麦格教授在全班同学面前变成了一只花斑猫，眼睛周围还有眼镜状的纹路，哈利也没有心思去看。 我说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麦格教授扑的一声把自己变回原样，望着大家说道。 说来也没什么，只是我的变形第一次没有赢得同学们的掌声。 大家又扭头看着哈利，谁也没有说话。这时赫敏举起了手。 教授，我们刚才上了第一节占卜课，解读了茶叶，结果…… 啊，明白了。 麦格教授皱起眉头说， 用不着再说了，格兰杰小姐，告诉我今年你们中间有谁会死？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他。 我。 最后，哈利说道：“ 明白了。” 麦格教授用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哈利，说：“ 那么你应该知道，波特，西比尔特里劳尼自从到这个学校之后，每年都预言一位学生会死。到现在为止，他们谁都没有死。他最喜欢用看胸罩的方式来迎接一个新的班级。要不是我从来不说同事的坏话。” 麦格教授突然停住，他们看见他的鼻孔变白了。他平静一点后继续说：“ 占卜学是魔法分支里最不严谨的一门学问。不瞒你们说，我对他没有多少耐心。真正的先知少而又少，而特里劳尼教授……” 他又停住了，接着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说：“ 在我看来，你的身体非常健康，所以如果我没有免去你今天的家庭作业，请你原谅。我向你保证，万一你真的死了，就用不着交作业了。” 赫敏笑了起来，哈利也觉得轻松了一些。离开了特里劳尼教授教室里朦朦胧胧的红光和熏得人昏昏沉沉的香气，就很难被一堆茶叶吓住了。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放下心来。罗恩看上去仍然忧心忡忡，拉文德布朗小声说：“ 可纳威的杯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形课结束后，他们随着人群闹哄哄地去礼堂吃午饭。 罗恩，高兴一点吧。 赫敏把一盘炖菜推到他面前。 麦格教授的话你都听见了？ 罗恩用勺子把炖菜舀进自己的盘子，拿起叉子却没有吃。 哈利， 他语气严肃地低声说， 你没有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条大黑狗吧？ 看见过， 哈利说， 我离开德斯里家的那天夜里见过一条。 罗恩的叉子咔嗒一声掉了下来。 说不定就是一条流浪狗， 赫敏平静地说。罗恩望着赫敏，就好像赫敏疯了似的。 赫敏，如果哈利看见过不祥，那就糟糕了。 他说：“ 我的叔叔比利尔斯看见过一条，结果他24小时之后就死了。” 巧合？ 赫敏满不在乎地说，给自己倒了一些南瓜汁。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罗恩开始冒火了。 大多数巫师见了不祥都会吓得魂不附体。 就是这么回事。 赫敏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说， 他们看见不祥就被吓死了。不祥不是凶兆，而是死亡的原因。哈利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傻到那个份上，看见一个不祥就想得完了，这下子我小命完蛋了。 罗恩朝赫敏不出声地说了句什么。赫敏打开书包，取出崭新的算术占卜课本，打开来置在果汁壶上。 我觉得占卜课简直是一团浆糊。 他翻着课本说， 要我说是在凭空乱猜。 那只杯子里的不祥可不是一团浆糊， 罗恩激动地说。 你告诉哈利那是一只绵羊时，口气好像没有这么肯定。 赫敏冷淡地说， 特里劳尼教授说你的光环不够，你只是逞强惯了，不愿意在什么事情上不行。 他触到赫敏的痛处了。赫敏啪的一下把算术占卜课本摔到桌上，用劲儿过猛，肉末和胡萝卜末溅得到处都是。 如果学好占卜课意味着我要假装在一堆茶叶里看见死亡预兆，那我说不定就不再学它了。跟我的算术占卜课比起来，这门课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他一把抓起书包气冲冲地走了。罗恩皱起眉头望着他的背影。 他在说些什么呀？ 他对哈利说。 他还没有上过算术占卜课呢。